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烈，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今晚嘅政改终极战咧，系做 live 嘅，我系杨继昌啦。咁啊，欧乐轩啊，照例例词啦，系啱系，系啦， 到啊， 系啱啱佢喺屎坑冲翻出嚟啦，系。 系今日我谂啊，就主要其实都系同大家讲几样嘢啦，系啦。咁啊，因为呢几个礼拜咧就比较多唔同嘅事发生啦。咁一方面又有李柱铭啊，同埋呢个陈太又去勾结外国势力啦，即系都未必系嘅，即系总之都系揾下阿拜登倾下偈啦，美国副总统嚟见佢，其实即系都几得意嘅。点解可以咁样都可以见嘅咧？咁样。咁另一方面啊，又有一班学者嚟到去推荐咗一个公民推荐嘅方案啦。咁啊，再另一方面咧，咁学联啦、学民思潮咧，亦都系啊，即系都倾过下啊，嚟紧点样做啊，咁样样。咁啊，另一方面，民间团体咧又搞紧呢个啊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嘅联席啊等等啦，系啦。咁即系所以，其实百花即系百花齐放呢个简直就系即系话我哋咧好多政改嘅啊，其实样样嘢都系指向一样嘢。就是话今次嘅政改究竟点样收科咧？咁样样咁啊，当然亦都唔少得啦，即系绝食啦。咁啊，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啊，民主党又好啊，工党又好啊，咁一齐绝食啦。咁同时间咧，這个啊政府总部咧就黄杨塔亦都系暴食啦。其实咧，我谂到咧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咧，曾玉成讲咩啦？就系唔系佢可能唔选，但系咧佢即系曾玉成讲嗰句。好出名嘅说话就係撑社民连上街啦，撑黄毓民上网啦，咁啊撑萧若元就买肉蒲团啦。咁你知唔知撑黄杨达系咩呀？系货金。 呢个我哋喺其他节目睇嚟都讨论咗好多㗎啦。呢个开场白比较长。 係 啦。但係冗长个开场白之后呢，我哋讲返今晚嘅嘉宾啦，就有呢个学联嘅秘书长啊，唔系喎。 前秘书长。 啱啱卸任咗嘅陈树辉。阿辉仔系咪你系咪90后啊？系。 90年出世 咯。90年出世喎。哦，艾斯啱晒啦，咁样就。 唔紧要，今日个个都系代表个人嘅，又冇话代表个组织嘅。 系啦，咁但系我就好想知道咯，因为其实讲緊呢个啱啱你哋即系学联同埋即系学民思潮同埋其他啲团体啦，都组成咗一个所谓嘅争取呢个公民直接提名喺呢一个普选方案入面嘅一个大联盟，系咪？系咪应该咁称呼？ 不可少联盟 系啦，呢、這个联盟吓。咁啊，你讲一讲啊，不如系其实呢个联盟嘅组成系点样样嘅咧？系吓，有啲咩人喺度啊？几时开始搞啊？吓。 其实呢个联盟系本身一班妇女团体嗰边想发起先嘅，咁因为其实佢哋对于公民提名嗰个诉求讲好耐嘅，咁但系奈何即系佢觉得民间上面咧，经常即系公民社会上面好分散，就系话要讲公民提名，咁但系咧仍然冇一个好综合嘅力量，就系话我哋一定要争取呢嚿嘢，公民社会嘅声音唔系好大，即系长期被政党好似dominate咗嗰个对于方案上面嗰个解读。咁所以就係希望就係民間嘅公民社會力量可以進一步去團結，咁樣特別係揾學生、揾唔同即係可能係宗教團體一齊去講下公民提名呢一樣嘢囉。咁即係啱啱好，即係如果學聯嘅話就完成嗰個屆公投啦，咁即係等咗成年啦，咁學聯終於即係出咗一個好明確嘅方向，就係話我哋要公民提名嘅。咁既然有個咁嘅立場嘅時候，咁學聯咪去馬囉。 咁但係呢個大聯盟本身呢，會唔會特別排佢一啲即係政黨嘅參與㗎？ 我理解好似佢哋现阶段都系想公民团体先嘅，咁但我都会理解嘅就系即系政党不嬲喺呢一个方案上面，譬如三鬼制咁样，即系可能各党甚至乎有某啲嘅议员都会出方案嘅，汤家骅又有咁样，咁所以其实方案上面嘅讨论，政党已经好充分咯。咁而公民社会里面，即系可能学民讲好耐，咁但系见到其实即系过去成年嘅话，其实佢哋个方案嗰个大家讨论嘅关注慢慢都去下跌紧噶嘛。咁所以就係话其实其他团体点去介入呢，咁我理解今次个联席係一个其实最近政改呢个议题比较冷淡嘅时候係一个切入点啦。 咁但係 以我理解，其實就算是包含公民提名的普選特首的方案，學民思潮提了一個，學聯之前都提了一個，咁中間都有啲少少嘅差異喺度喎。咁樣喺個大聯盟入面有冇話係已經係將個方案係有一個混而為一啊？定係講緊只不過一個好大方向性嘅一個即係 殊途同歸啊？ 呢樣嘢咧係， 即係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最好就係、是、即係如果公民社會可以結合一個，可能甚至乎可能兩個方案嚟講公民提名咧，其實係比較即係有優勢啲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嚟緊即係任何一個團體又或者任何一個政黨都樂於玩呢、這、一個。D-Day Free 同埋六廿二嗰个游戏啦，咁所以系啊， 双普一 双普嗰个，咁所以其实而家你见到，譬如真普联有一个，学民有一个，学联有一个，可能系人力有一个咁样，其实会分薄啲票源噶嘛。咁所以如果喺争取公民提名上面，其实如果系综合到一个方案嘅时候咧，系应该票源上面或者一个把握上面系高啲嘅。咁但系我估计仲要倾，因为其实我本身因为学联嘅关系，所以先喺个联席嗰度啊嘛。咁、但系因为方联席同埋我四任嘅时期好近嘅，咁、所以其实而家我已经都雇人嚟噶啦，咁就交俾 Alex 即系现任秘书长去处理咯。咁、但系我知道嘅就系学联同埋学民其实而家倾紧一个结合嘅方案嘅，咁、就两边黐埋。咁我觉得呢一个应该系值得欣喜嘅、 但系点样结合法？因为我哋成日去讲话公民提名就不可或缺，咁就喂由头到尾就公民提名啦。如果顺呢条路嘅话，咁、除咗呢个公民提名，咁系咯，仲可以加多啲乜嘢嘢落去咧？咁样就有啲系啦，就有啲咁嘅疑问。 我估呢一度系，我估两边要倾嘅其中一个关键嘅位置就系喺提委会嘅问题、因为其实学民嗰个方案系提委会就系公民提名啊嘛， 系啊， 就系、是、全部嘅350万嘅人，咁但系学联嗰个方案系分开嘅，即系。公民提名话公民提名，提委会系提委会。咁、而即系学联嗰个主张就系提委会系应该由立法会议员直选去组成嘅。咁希望带动翻就系话大家好似成年忽略咗嘅立法会个问题，直此去改变翻个立法会嗰样嘢。咁所以我估呢一度大家系要冚一冚咯。咁同埋即系譬如佢哋仲会讲紧嘅就系例如究竟会唔会由呢一个提委会确认呢、這、一个。立法会公民提名嗰个提名人嘅咁样，呢一啲嘢佢哋都会倾咯。咁但系我觉得基本上个立场系唔大，即系个分歧唔大咯。 所以你头先提到咧，大家都系向住一个 D-Day Free 个目标去选出一个方案，跟住系俾6月22号由占领中环嘅秘书处主办嘅一个电子公投，去俾市民拣噶嘛。而喺是学应该是学联的记招来的是吗？定是在那个大联盟的记招我已经不记得太清楚了，就是说其实你们是有主张过，我记得是你本人讲的，就是主张过6月22号的方案出了来的话呢，政府不回应的话呢，七一呢是就来这个占中的了。那先我先没搞错先，你是不是你讲的？ 是我讲的，不过当然就是个解读上面是有少少是就是全部特登放大他想要的东西啦。但其实那天学联其实最主张的就是6月22日第一，就是唯一一次投票咯。就七一行不行动呢，我觉得是不是学联一个团体去控制的东西的。毕竟有很多，譬如民阵又有，仲有哪个占中又有。所以其实学联这一样东西不可以单独去做一个行动出来。咁但係我哋想讲嘅就係6月22日最后嘅决定囉。因为咁你投咗就係投咗㗎啦，咁你已经话俾中央听呢一个就係你最想要的方案。咁如果假设仲係一个后门嘅时候，咁你话俾中央听其实呢个东西攞嚟叫价囉。即係大家都知道原理就係可以有一吞，佢唔会相信你㗎嘛。咁亦都係就係话如果你话俾市民听其实呢一个系第一个 choice 嘅啫，仲有第二次嘅。咁其实市民对于6月22嗰个认真嘅程度又有几多呢？咁所以想斩佢就係原因就係希望大家真係视呢个投票一个决战嘅时刻咯。 但是学联会不会本身你们已经商讨过有一些临时的方案，即是你们讲得出7月1号是会发动占中的话，你们自己是不是已经有一些人是会很主张在那天会行动，或者学联本身自己都会行动先？因为你看回我们成日现在借鉴的就是太阳花学运嘛，台湾其实你见到台湾学生百几有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入立法会，那你占据了个阵地的话，你就可以落实了个活动的主动权啊，这样。那所以其实这段时间我相信很多记者都找你啦，就说台湾学运有些什么值得借鉴的一样东西。那会不会其实你们学联都已经是有即是动员过同学们或者自己的核心的成员都已经是即是蓄势待发的呢？七日这个时间 我估现在大学生的心态，特别学联的心是很红的，即是真的想做些事。但是七日会怎样行动呢？我估就真的交给下一届决定咯，即是因为毕竟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已经不代表学联的想法。 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台灣同埋香港而家有個唔同嘅就係、譬如台灣而家佔領立法院啦，咁但係佢係有一個好適當嘅時機去佔嘅，就係、是、政府去嘗試去即係跨即係 過呢個服務 係啦。咁但係的而且確香港有個糾結嘅位嘅就係、即係啲人經常話佔中咁鬼慢，咁但係的而且確就係、政府去回應推一個反方案出嚟嗰個時段咧，先係應該最冚冚聲嘅時段。咁但係的而且確又未到， 仲諮詢緊 係啦，仲諮詢緊 係第一階段，仲係佢哋所謂 係啦。系啦，即系好预期到嘅就系话，如果有团体七一出嚟占嘅时候，咁政府一定系冠冕堂皇咁样同你讲，喂，我仲咨询紧啊嘛，咁我都嘢都未出，你做咩唔俾我讲嘢咧？咁样样，咁所以就喺个说服个市民，大家知道香港人个保守嘅程度好高噶啦，咁所以就呢一度系大家会纠结嘅位置，就系究竟我剔唔剔呢一个嘅后果，就系话我哋会即系 backfire 会更加大啦，大过你甚至乎你个行动嘅正当性啦。咁呢个要諗囉，我觉得。 同埋仲有嗰个关于领导嘅问题啦。咁啊，虽然阿树辉你而家唔再系做学联啦。咁但係起码你哋个主张你又觉得啊，喂你22号嗰个电子公投咁决定咗呢，就系呢个就系民意啦。咁但係你起码嚟话你都要同占中嘅秘书处夹啦。咁你都点都同占中三子嚟到去夹啦。咁同埋按照占中嗰、那个理念呢，佢其实系占领中环之后。咁但係如果佢系希望政府接受呢个方案啦，咁但系唔代表冇一啲转弯空间嘛，因为例如话你假定政府系接受定唔接受等等，咁佢哋之后都会仲有一啲步骤嚟到去决定，喂我系唔系即系各位市民都系愿意接受咧等等，咁即系占中嗰阵时啊，商讨日咁啊，戴耀廷都讲嘅话，哇成个圈嘅步骤咁样，咁变咗个流程点样样啊，或者点样嚟到去同学生团体大家一齐去倾好嗰个做法咧，其实都可能真系要唯有留待下一届嚟到去处理，系啦。 系咯，呢个即系固然之，不过我估而家现阶段任何一个团体最惊嘅就系6月22投咗个方案系反高潮嘅，甚至乎反占中嘅，即系可能系如果真系投咗陈太嘅方案咁样，基本上我自己个人嚟睇啦，咁其实占中基本上系个力量系会不断消散嘅，即系我唔相信会有人为咗一个扩大嘅提名委员会去占中。咁所以我估而家。大家去諗嗰个位置就係未去到諗假如政府出嗰个方案大家想褪嗰个位囉。反而係而家大家諗緊點樣去 make sure 公民提名係赢到嘅。 其实唔容易㗎喎，因为我唔知道最后大家个决定係點樣啦。咁但係因为我睇返學界公投有一啲嘅资料呢，其实就反而未必係完全係最係公民提名嗰个係有最高嘅支持度㗎嘛。即係例如话有啲其他方案啲可能仲高一两个百分比。咁究竟呢班人里面係點樣諗嘅呢，咁样或者點樣解读佢哋最后嗰个諗法，其实呢、這个可能係真係要去諗諗佢。 不过即系公投去到后尾咧，过埋呢一个啊边一间咧，我唔记得咗添。总之过埋啊，啲浸大好似系浸大 系 嗰度咧，其实公民提名嗰票数追翻提名委 员会，反而追翻 系啦，反而追翻嘅。咁、okay. 所以其实呢度都明确嘅。咁同埋，我估即系都要谂个位嘅就系、是，即系其实咁多个泛民团体咧，佢哋而家处理紧公民提名同提委会嗰个坐票写文联咁样。 系冇错， 好明显就系、是，总言之，有公民提名就得啦。我理得你个提委会系点样样，咁所以就系呢一度就系、是、可能系学界嗰度要谂嘅就系而家会唔会就系、是、如果俾公民提名你，嗰、那个提委会就唔处理咧、即系会唔会有呢一个让步咧？我估系佢哋会即系。 我估系社民连个听法，我就算听礼拜日啊长毛喺城市论坛讲咧，其实佢又倾向唔理嘅啦，系佢咁讲，佢将提名委员会比喻做九窿啊嘛，佢话你权贵你咪经嗰个九窿嚟到去做特首咯，咁但我哋唔系经九窿嘅，我哋经呢、這个即系公民提名嘅咁样，系啊。咁变咗大家都我谂，就算民间团体都要处理提名委员会。 你提到一点就是。就是嗰个电子公投嗰个胜负嘅问题，即係话你唔会有一个方案，我实讲而家係讲到明即係 100% 赢緊㗎係咪先。咁如果学联即係参加咗呢个公民提名嘅联席啦，係。咁如果投出嚟嘅即係好似你头先咁讲反高潮嘅话呢，咁佢哋个大联席係点样何去何从呢，係即係唔通唔服输继续搞咁样，但係定係呢一个即係跟随呢个所谓嘅即係愿赌服输嘅原则呢。 我估都唔止係个联盟㗎啦，即係任何一个嗌公民提名嘅团体都面对緊呢一个惶恐㗎啦。咁 同埋近来系多咗挑战噶嘛？因为就算你话学者嗰度因为法律学者佢嗰个研讨会，咁啊占中又话喂你我不如我要跟呢个学者研讨会入边嘅一啲结论嚟去做。咁佢讲到话喂公民提名咧，咁啊作为成个嘅提名委员会嘅框架咧，就唔合国际标准嘅咁样。 系啊， 咁变咗大家我理解，有民间团体喺度都好多呢一方面嘅啊，即系谂紧点样回应啊等等。 系啊。我估咁多个团体都諗緊嘅就係、是、即係会唔会输打赢要呢，即係既然玩得呢个游戏市民投咗啦，可能个票数係好多嘅，咁落鼠啦，你五万都係五万啦，係咪先，咁即係呢一度已经係一个票数喺度，而大家都承认呢个结果呢係要遵守嘅时候，我估其实到时嗰个力量占中嘅力量又或者日后推唔推到个运动呢，其实我估大家对于嗰个方案真係投出嚟唔係我哋想要嗰个係灰机嘅，会觉得甚至乎我估而家都应该冇一个团体系真系好谂清楚究竟点样处理呢个结果咯。包括我自己，如果我即系仲系学联嘅时候，我都仲谂唔到呢个结果系点样样。咁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作为学生团体嘅话，学生团体咧，我净系呢个限于，其实假如个结果真系唔系我哋预期嗰、那个，但系我哋应该都有啲行动去话翻俾社会听，我哋嗰个选择系真系正确嘅咯。因为而家睇到譬如学者方案咁样。即系公民推荐咁样，而家即系容许可能日后有某啲嘅泛民去入闸咯。咁但系呢一个第一可能唔系我哋想要嘅政制，第二亦都唔系我哋想要嗰个政制嗰个发展咯。即系因为假如真系日后有唔同嘅团体去用呢啲机制入到闸嘅时候，咁即系泛民仲存唔存在咧？又或者所谓嘅结盟仲存唔存在咧？日后仲仍有反对派嘅声音喺个政制嗰度传，即系留咗喺度咧。我估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充分嘅理由去俾学界话俾市民听，我哋嘅选择系正确咯。因为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占中呢样嘢或者任何嘅社会运动，冇可能系即系真系咁美好啦个结果。但系我起码要确保到有啲嘢系唔会令到个社会系倒退紧嘅。起码有啲个信念仍然留咗喺度，起码班学生会仍然就住社会应该个方向去继续去行动。起码个 remark 喺度就系话，起码学界冇倒退到咯。我觉得呢个系而家谂谂下就系每一个运动应该有啲嘢要累积咯。正如学联嘅成全，有学生会一啲嘢，未必会赢，咁但系有啲嘢一定要留喺度。 嗯 哼， 系啊。OK， 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节翻嚟继续。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喎、啊、师傅咁点搞啊？ 梗係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耶，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好啦，翻到嚟我哋政改终极战啦。咁嗱，台湾咧有呢个野百合学运啦，而家咧又有呢、這个太阳花学运啦。咁香港嘅占领中环应该揾啲咩花嚟代表咧？ 唔一定要花嘅， 雀仔 啊，正方果学运咯。 正方果学运 有冇噶？ 都可能有嘅，系咯。 唔系，而家我都想问一下，即系因为头先学联啊，陈树辉喺度啦，系。咁 前学联， 系啦，前学联秘书长吓。咁头先讲到呢一个6月22号呢占领中环秘书处就会搞那个方案的 嘅電子公投啦，係嚇。喂，其實你哋民主黨本身咧，有冇即係動員緊就話咧要去投陳太方案啊，或者動員緊去大家投一個冇公民提名嘅方案嘅咧？因為以你哋嘅立場，唔係公民提名唔係缺一不可噶嘛。 係冇嘅，我要同大家講係真係冇嘅。因為根據民主黨嘅講法咧，其實我哋係由頭到尾都話係緊跟真普聯嘅三軌方案啦。咁啊，所以其實對於陳太方案又好，或者而家就算學者講嘅公民推薦方案都好啦，我諗係相對於三軌方案係有退讓的，因為佢哋就正正係覺得公民提名冇乜所謂嘛，係咪啊？咁哪怕佢點樣嚟到去處理嗰、那個提名委員會啊，點樣入閘等等啦，咁但係起碼咧，我哋就冇話要人去支持陳太或者其他地方。 咪調翻轉頭，我想問阿樹輝就係、是你哋即係嗰個公民提名嘅聯盟或者聯席咧，係頭先我哋都提到啦，都係大家都投行緊啦，即係如果投個方案出嚟係冇公民提名嘅，點搞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一直以嚟都至少啊口頭上聽到頭先民主黨咁講，歐樂軒咁講，如果個電子公投投出嚟係公民提名嘅話，民主黨都要焗根啊嘛。 係冇錯 嚇，咁樣所以如果我哋氹依個即係氹佢落答嘅時候嚇，如果我哋即係支持公民提名呢一班人都唔講清楚係會遵守個遊戲規則嘅話咧，咁其實到時候就算投出嚟個方案係有公民提名嘅話，都未必可以確保到佢哋會落答嘅喎。係你點睇咧？係。 即是你讲是民间团体都是要遵守这件事。 是啦。 即是大家都预了这个。 为了这个方案来 做。这个投票啦，要尊重啦。是啦。即是要互相都要服从的结果的这样。 我估其实政党即是民主党会宣了誓会做这件事的嘛。 宣了誓是什么和平占中 是啊。 是 啊。是啊。是 啊。 咁但係公民團體嗰一邊，即係會唔會做一啲類似行動，會真係好落實去承諾嘅時候，我覺得現階段咁當然係冇啦。咁但係 咪仲係好猜疑呢？因為我最初即係因為最初我哋就算話啱啱做佔中秘書處嗰啲都好啦，咁成日又話咩民間團體好懷疑咁嗰啲嘅，但係反而而家係咪大家都係願意嚟到去即係唔會有咁大猜疑啦？係咪都係咁先？即係。个情况， 我估就系占中由一开始即系立咗个游戏规则啦。咁的而且确，姑勿论佢呢一年嘅发展点都好，但系突然之间真系喺顶帽嗰度抽咗只白兔出嚟，咁即系大家都系突然之间中央望落去，公民团体、政党又望落去，咁所以呢一个平台本身系有佢个价值喺度嘅。咁同埋就系而家 抽咗白鸽嘅，抽咗白兔嘅， 白兔啊，黄兴贵讲噶嘛呢个。 好啦，你继续 说。唔系咁，所以个问题就系，即系而家的而且确系不论系大家睇到传媒对占中嗰、那个唔耐烦嗰个程度已经好高啦，即系你见到特别系某啲嘅报刊都系啦。咁但系的而且确，大家都承认佢系一个未来运动嗰个着眼点喺嗰度咯。咁而的而且确，佢而家发起一个全民投票。我估就係個全民投票，因為的而且個佔中嗰邊係會周圍都擺呢一樣嘢，佢哋係會吹票，同埋已經睇到嘅就係有某啲嘅團體一定會做。咁所以就係喺呢一個平台上面係越嚟越多人，即係佢認受性基本上就係來自於有幾多個團體去參與呢樣嘢嘛。咁而嗰個票數得出嚟嘅時候，一定數量嘅時候，其實冇一個團體可以否認我呢啲嘅民意係假㗎喇。咁所以即使我话唔玩唔承诺嘅时候，但到时你都冇一个好合理嘅理由话俾人听我唔跟呢样嘢咯。咁即係反而即係真係有少少输打赢要嘅味道咯。咁所以我估喺呢个情况底下，其实大家都会去玩呢嚿嘢咯。咁但我唔会觉得就係话类似係局玩嗰啲咁嘅嘢嘅，因为的而且个本身冇呢一嚿嘢出现嘅时候，其实大家諗唔到一个去路喺边度。冇一个团体突然之间讲到，政党讲唔到，学民讲唔到，学联又讲唔到，唯独是就呢三条友讲到。咁所以系要玩嘅，我觉得即系呢一度。 因为嚟紧其实系咪五月几多号啊？即系第三次信讨日，五月六号第三次信讨日。咁嗰阵时就话倾嗰个方案拎出嚟公投啊嘛，系。咁第二次商讨日其实就系讲紧第三次商讨日倾乜嘢，或者点样拎啲方案出嚟公投嘅，系吓。咁嗰阵时喺我嗰组嘅第二次商讨日啦，讲紧。在我的组的商讨入面呢，就提出了一个是被商讨员提供以外的答案的。 我觉得 我想嗰个倾唔到嘅，我嗰个倾到一半咧，跟住咧大家咧最后倾唔晒咧，同埋同我之前嗰个议程咧全部违反晒。 系啊，好大问题。其实呢个商讨，因为商讨本身冇问题，但系商讨因为有个时间限制同埋太多嘢倾咧吓，咁本身其实即系好多人都质疑过商讨嘅成效啦。我都正想讲呢一点，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有个建议系几好嘅吓，但系咧。就是因为商讨的时限好快脆商讨完就叫大家投票咁样，咁嗰个投票就即係 vote down 咗咁样，咁我唔知有冇记录在案，或者有冇即係达到一个占中三尺嘅天庭入面啦。就係话呢，其实佢大家讲緊点样去揀一个方案呢出嚟係俾电子公投。咁如果太多个方案呢，咁当然就会影响到人系投票嘅意欲啦，因为你都搞唔清楚边个打边个，系咪？咁、如果太少方案，或者佢话有一个即你一个方案出嚟确认嘅话咧，咁其实亦都唔会有好大嘅投票意欲，即系我确认佢咁样，系嘛？就即系都冇乜，好似冇乜 point 咁样叫人出嚟投票。咁所以商讨咗有一个提，有人提议就咁样啦。嗱，其实而家主要嘅争拗，其实。就是公民提名嘅啫，有啲人觉得冇公民提名都 OK 嘅，有啲人觉得一定要有公民提名嘅。咁而家啲学者或者占中三子咧，应该请一啲国际嘅专家同埋学者咧嚟讲紧，要评论或者评选啲方案系咪合乎一个国际嘅标准啊嘛。 系， 咁好简单啫。咁不如我哋喺第三次嘅商讨日，我哋分开两组，第一组咧就系、支持公民提名嘅人咧。就去一组，咁你就冚一个一个唯一一个有公民提名嘅方案，又符合即系学者所讲嘅国际标准啦。咁第二组就系所谓咧，你嗰啲你某啲党友啦吓，觉得即系公民提名唔系缺一不可嘅。 嗯，嘅唔系你可以计埋我嘅，我都唔系公民提名缺一不可。 系啦，冇公民提名都得嘅，咁你咪又去一组，你咪又系搭一个冇公民提名嘅方案，但系又可以符合得到学者。或者國際專家所講嘅公平嘅或者冇篩選嘅一個提名嘅方法，咁咪兩個出嚟公投，咁樣大家就好清楚，淨係投兩個揀一個，咁就好容易啦，係咪？ 哦，即係兩組傾各傾嘅方案， 係啦。 咁之後大家出嚟投， 係啦。 O K， 咁大家就揀咗，跟住就大家跟嗰個啦，係嚇。咁啊，咁我就唔知道，即係佔中嘅。秘书处或者官方三子方面咧，系咪有咁嘅打算，定系净系话就咁搬阿陈太出嚟个方案，叫人投咁就得啦？系 我怀疑佢哋其实而家都有一个方案嘅选择困难嘅，因为我理解就算阿戴耀廷佢讲嘅话，嗱三个方案入边咧，一定有一个系有公民提名，佢咁讲过啦。 系 咁，但系中间个方案系咩嚟咧？ 系 咁啊，或者第三个方案系咩嚟咧？咁样咁变咗我会觉得佢哋都会有个选择嘅困难咯。你谂下廿几个方案，而家我睇港大嗰个日日咧，咪出嚟嚟发表话啊，呢、這个咧系咩方案咩？咩 Michael Davis 又提咗一个，陈宏毅又提一个咁样，咁跟住大家日日喺度讲廿几个方案，都唔知拣边个做。嗱，起码你有嗱，起码呢堆方案入面有好多就唔系公民提名嚟嘅。咁但系其他两个咁系边两个咧？咁样咁其实系而家未处理嘅。 系啊， 所以就我谂紧一方面就系讲紧而家点样去处理咗呢个矛盾，因为戴耀廷佢自己讲噶嘛，佢就系话其实就透过呢一个占中作为一个平台，佢直情喺呢一度花生台讲嘅，佢作为一个占中，佢唔系一个咩意见领袖，佢只系一个平台俾大家，系去决定之后分分钟个主导权咧都会透过商讨咧系出让嘅，唔系占中三子所独有噶嘛，系吓咁，但系佢近期嘅言论咧，或者佢一贯嘅言论咧，都好似。俾人感覺到咧，係嘛？佢係傾向冇公民提名都可以有方案啊嘛。尤其是有人批評佢係即係喺依段時間都搬咗龍門啊嘛。佢初頭係話，佢會所有嘅方案都俾呢一個國際專家去檢視，過咗國際專家嗰關咧，先至會拎上嚟。 咁但係公民提名咁咪即係唔過？ 但係咧。佢跟住就自己私下评论呢个陈太嘅方案，佢觉得陈太嘅方案咧都可能符合国际专家嘅意见，咁跟住就直接就拎佢话可以话拎出嚟就俾呢一个电子公投嚟就作为一个成为拣嘅一个方案啦。咁即系所以呢、這个我就有人批评就话咧，戴耀廷系搬咗龙门嘅系。 咁所以我唔知道啊，或者喺民間團體啊、學聯啊嘅角度咧，其實睇佔中三子又好，睇成個佔中嘅運動都好，或者你成立呢個公民提名嘅大聯盟入邊嘅其他嘅公民團體都好，係唔係對？其實已經對佔中三子有一啲嘅立場上嘅懷疑，或者對佢哋嘅步伐上邊係覺得已經開始唔係太可靠啦。我哋係需要或者支持公民提名嗰班人係需要喺佔中上邊要去某程度上要去好唔敢话夺取咧，但系至少都要主动地去争取一个主动权咧，系。 系，我估即系之前学联为例啦，即系尝试去将六二斩揽，就系希望就系话大家对于占中个睇法要严肃啲同埋认真啲，因为就系话即系方案个问题上面咧，如果系仍然仲有一探嘅空间，即系大家唔会觉得嗰个投票好重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话即係对于可能戴耀廷嘅言论又或者係占中嘅步伐嚟讲，其实我有少少係会理解佢哋嗰个諗法嚟啲咩，因为其实毕竟过去嗰一年坊间对于方案上面嘅讨论好多，咁但係的而且个方案嘅问题呢，係我自己觉得啦，就唔係能够令到香港大部分嘅市民真係会好热衷于成个政改问题嘅一点嚟，因为大家即系譬如阿乐头先都讲咗，就系话廿几个方案究竟点拣咧，甚至乎好多方案其实都好相似。 系啊， 其实系除咗一啲好热衷政治喺政治圈里面嘅人咧听得明嘅东西之外咧，其实大部分人都唔理解，究竟而家发生紧啲咩事。如果纯粹讲呢一个方案嘅问题，咁所以其实兜兜转转咧，方案问题系唔能够凝聚嗰个共识，即系特别可能系政党之间嗰个争拗啦。其实而家占中个势系出唔到嚟嘅。因为其实占中大家都知道是为咩而就为一个方案而占啊，咁但系的而 且大家搞唔掂 系啦，大家搞唔掂个方案，咁所以就系话点解人哋觉得占中冇料到，或者占中俾唔到力，人哋嘅感觉就系因为我都唔知道为啲乜嘢去做啊嘛，咁所以就喺呢个情况底下，其实占中嗰个气势喺唔喺度咧，我自己觉得系好明显，大家心里有数咯，咁所以亦都系喺呢一个情况底下，其实点解可能保守啲嘅所谓保守啲嘅民主派戴耀廷。三子他们会有些比较偏向保守的方案，就是他们自己对于日后那个占中的气势那个把握那个信心都仍然是有一个即是可圈可点在这里。但是这一样东西是某程度上我自己会觉得不是占中三子纯粹他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坊间的团体特别是有组织基础有群众基础的团体是有个责任在这 里。 你怎样是令到用你的方法令更多人去卷到入来，这一旧东西不是三子可以处理到的东西。你怎样获取更多人去认同你的方案。所以就是这个势为什么说要斩6月22再为什么会将方案合并，就是不同的民间将公民提名合并，就是要营造出占中是真的要一个决战的形势在这里。而令到大家觉得这一样东西是紧要重要。是真是信得过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比不到力的时候呢，的而且个占中会觉得哪一班人可能是最保护到他们呢，即是我会觉得是政党那边。因为公民社会没有一个力量去 backup 他们嘛。而政党也没有一个公民社会力量去即是类似夹他们，就说你一定要听我们的声音。因为根本没有人理嘛，你明白吗？咁所以就係话佢日后如果投票投一啲比较保守嘅方案，其实可能坊间嗰个反应唔大喎，即係甚至乎觉得你帮我民主推进一步添。咁所以就喺呢个情况底下，保守嘅民主派同埋占中三子，佢係冇一个好强大公民社会民间团体有群众基础嘅团体嘅声音压力之下，其实佢哋有咁嘅諗法好正常，我自己觉得。咁所以大现阶段我自己会相信占中嘅原因，又或者要保存住占中嘅原因，就係话其实佢今次系你可以话佢玩大咗啦，咁但系的而且佢呢一步系卷咗民间团体加政党落嚟。如果呢步系真系屈屈而散，甚至乎系连占都未占就收皮嘅话咧，其实中央日后对于香港嘅公民社会加政党，其实嗰个睇法系点样样咧？我觉得系人民鱼肉嘅，即系呢一仗输咗咧，我觉得成唔成功我唔知道，但系起码唔好系一个咁嘅大家唔理佢。又觉得佢冇用而抛弃佢状态底下消散咗呢嚿嘢。我自己睇。 我想八卦一下呢，阿戴耀廷呢上过嚟学联同你哋傾㗎嘛，係。佢有冇喺嗰个场合入面讲过一啲同坊间或者对外讲过嘅嘢呢唔同嘅一啲说话呢？ 印象中的确係冇嘅。因为譬如讲即係最近 学联讲斩揽六二二，跟住报纸报话我哋七一占中咁啦。哎 ，sorry， 学联唔系我哋，系啦， 系。 其实佢都系有讲过，就系话头先阿昌哥都讲过，就系佢哋唔会把握嗰个主导权啊嘛。咁即系如果学联系想搞啲嘢，有个自主性去搞嘅。咁所以呢一度我觉得系吻合嘅。咁但系坊间即系方案上面，的而且确佢真系想做一个平台嘅作用咯。而大家喺点样喺，因为其实大家睇到就系唔同嘅团体都想借用呢个平台争取更加大话语权啊嘛。咁的而且确咪留翻俾佢哋打咯。打成点系你哋团体之间嘅游说，同埋你哋同市民嘅游说嘅事咯。 嗯。 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系都吻合嘅。咁但系即系关键在于就系话，大家市民会唔会真系投2020嗰个方案，又或者学者方案呢一度，我觉得唔系戴耀廷控制到嘅东西咯。即系老实说，即系如果大家觉得佢流嘅，边有人听佢讲嘢咯？老实说， 系 即系我有个睇法系，同埋我觉得佢嘅影响力系未大到去于即系。涉及到咁多个社会咁多个阶层嗰度，即系你见核心嘅民主派咧，就会不断去话佢即系点解会退。温和嘅民主派咧就唔出声啦，咁计啦，因为想自己嘅方案赢。咁 或者系一个 safe zone 咯，嚟噶 系咯。 咩？点解个 safe zone 嘅意思就系话三鬼嘅，即系乜都得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多人讲嘅话，喂，你三鬼咁，即系唔系一个鲜明嘅方案啦。 系啊，系啊。 你点睇啱啱嗰十八个学者出嚟联署个方案呢？因为嗰班人例如即係讲緊黄宏发啊嗰、那个发叔啊，係即係都唔系一啲我哋理解。发 叔同你 ICQ。 係啦，当年我諗你有冇试过啊？ 其实我真系试过㗎。 係。 不过应该去助理答。 o k 係啦，咁即係黄宏发你即係感觉到佢都唔系一啲即係所谓嘅即係或者有诚信的人啦，或者是即系佢嘅 track record 都俾人信任的人啦。咁我相信佢哋即系提一个方案出嚟咧，系咁立场上，即系个动机上边咧，系唔系太需要质疑嘅。咁、 嗯、 但系客观上 唔系、就是、太需要质疑，佢有诚信嘅，即系觉得佢。你因为你又话佢 track record 唔好， 好话佢 track record 好， 好 OK， 系啦。咁所以就好深，但系你觉得佢哋有冇做坏事咧？系 其实现阶段。即系如果以我以前做紧学联嘅谂法，咁当然系有噶啦。咁而嗰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再进一步令到大家对于占中，又或者对于成个政改嘅气势不断减咯。即系又有削嘅。 即系但系你呢样嘢，你都系个人信嘅，因为你话你做学联系咁样咯。咁但系你 而家 都系咁样嘅， 而家都觉得系嘅。因为头先就系、因为其实佢提公民推荐，好明显就系一个公民提名嘅让步嘛。咁即係实质嚟讲呢一个系咩呢呢一个就系一个让步嘛。咁但系的而且即系点解而家觉得政改仲搞唔起占中搞唔起嘅原因就系因为冇人真系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抗争嘅阶段，大家都仲搵緊位去让步嘛。 係。 咁市民咪个个都觉得其实你哋根本个个都系让緊步囉。 嗯。 咁你谈何公民抗命呢，即系你一个让步嘅公民抗命系一个咩公民抗命嚟呢？咁、所以呢个情况底下佢嗰个方案提咗出嚟，仲要学者喎，佢身份仲要正如昌哥所讲，嗰班人其实我都信佢哋系好心地嘅，即系唔想搞到咁僵，唔想真系可能系流血收场咁样啦。 系， 咁但系的而且确佢令到而家民间争取个气势系削咗削咯，因为特别系即系学者呢一个嘅身份，呢、這个资本喺啲阿爸阿妈，甚至乎啲中产上面系好 buy 噶嘛呢样嘢， 系， 甚至乎里面系不乏一啲我哋平时都尊敬嘅学者添，咁所以喺。这个环境底下，当一些民间团体，咁当然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当一些民间团体尝试去表达一个真的要决战的形象的时候，但是突然之间淋了一盆冷水，就是那个客观的作用，同埋就是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公民推荐和公民提名对于中央的影响或者威胁的分别是不是真的那么大呢，即系而家佢讲系七万， 好多有分别噶，系啊， 系有分别。 唔系你因为你公民推荐，跟住后屘你有得抛人嘅，咁我梗系放心好多啦。咁点解林郑咁样讲先？ 但系就系谂紧就系嗰抛个后果咯。 吓、 即系如果我真系有条友过到七万咁高嘅七万咁高，其实得有几多个党玩到嘅七万？ 其实得几个党？ 唔系咯，得几个党，甚至乎两个党添可能。过到七万， 民主党系唔得。 咁但系甚至乎可能过埋七万嗰个门槛。如果中央否决你呢一个嘅 提名人，话俾你听 ，sorry 呢一个唔得喎七万。其实对于中央嚟讲，呢一个咪都系一个政治炸弹咧。 嗯， 其实佢点拆咧呢嚿嘢？因为其实个问题就系而家中央谂嘅嘢就系唔想有任何嘢冲击到佢嘅体制嘛。咁但系如果你否决咗呢条友七万几，甚至乎八万、十万咁样样， 其实对于佢嘅体制嚟讲都系一个冲击嚟㗎嘛。咁所以就系话我会諗嘅就系喺实质嘅效果上面其实系咪有即系好大嘅分别呢，咁公民提名当然系最大杀伤力啦，咁但系都唔见得公民推荐系冇杀伤力囉。 嗯哼。 甚至乎系其实同唔俾公民提名同埋接受你公民推荐也好呢，因为佢接受公民推荐如果否定你嘅时候，其实你根本当班香港人系水鱼咋嘛。 嗯。 喂你70,000个我都可以否决你班友唔出声嘅话，咁就算香港人抵死啦。咁即系香港即系中央仍然都系用紧同一个你抵死我可以困你个心态做嘢㗎嘛。 嗯。 咁所以个本质上面冇变咗。 我调返转头咁问啦，其实如果你有公民推荐嘅话，其实同本身你而家咗冇公民推荐，你自己嘅民间你佢搞一个我提名一个候选人嘅运动都好。咁我而家我例如我攞70,000个提名余若薇嘅，咁你呢个我唔理个提名委员会点组成啦，系咁你我而家我民间搞咗啦，有70,000个提名嘅人都支持佢选特首嘅，你唔批佢出嚟，咁佢都系要承受个政治责任噶。 系啊， 咁如果你接受公民推荐，其实推唔推荐唔需要形式上写落去嘅，我民间自己搞都得噶啦，系。如果你作为一个系唔系一个制度上面一个必然嘅，即系 系啊 一个程序嘅话系。 但如果你制度上面更加承认我呢嚿嘢你可以做囉，即係你合法囉，你一定要处理佢嘛，即係到时你建制派中央你諗啲咩理由囉，即係你唔通话佢身份证错晒咩70,000个，即係呢啲嘢讲唔出嚟㗎嘛，人哋信得过你。 佢会到时咁样讲㗎。 係囉，佢就係夹硬咁讲，咁但係如果係咁嘅时候真係香港人係白痴嚟，如果真係咁都唔反抗嘅话。咁所以佢哋个方案可能係出于好意，咁但係实质嚟讲中央又点会接受呢，我自己觉得。係囉。 咁所以但佢哋例如方志恒，我听喺新闻报道入面，我唔知道有冇断章取义啦，但係佢话佢係利用呢个方案去重夺政改嘅话语权，你同唔同意呢，係即係佢觉得嗱，我而家呢我方案呢已经符合晒你基本法啦，你都唔俾我，咁即係系你个问题啦，所以系你处于被动，中央处于被动，我处于主动啦，咁我主动咗我就重夺个话语权啦，係。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中央口讲话基本法，但系从来佢玩嗰个游戏规则都唔系跟基本法噶嘛。咁即系佢反口嘅话，咁佢出得你奖咩？而最大个原因就系话，你到时如果假设呢一个方案真系攞到嗰个民间嗰、那个共识，真系呢个方案嚟嘅，咁点知嗰个方案都系流，仲系要次一等嘅时候，咁其实你仲讲到啲乜嘢嘅抗争方式？因为你嗰个本身嗰个方案系流啊嘛，系次等啊嘛。咁但你点样再推进一步去争取返一个我要想要嘅嘢呢，即係你諗下喎，即係而家成个政改嘅局势就係你睇唔到一个中间嘅位喺度。因为你由一开始戴耀廷讲一个最激烈嘅方式就係公民抗命。咁你一定要攞返个相应嘅东西去配合佢，佢先有个力量㗎嘛。正如陈太嘅方案配落去占中系唔会有 chemical 嘅嘢喺度，即係佢产生唔到化作用㗎嘛。咁所以就係呢一嚿嘢各党各派去支持咗，但係尝试试图係用第二啲嘅方案笠落去嘅时候，我会怀疑最后有冇咁嘅人去占囉。即使可能有某啲嘅党派会占，但有更加多嘅党派未必会跟呢一嚿嚟玩。但係到时我估即係个公民社会已经再一次分裂囉，而分裂得更加劲添囉。 嗯。 OK， 返到嚟第三次继续。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燕。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好啦，翻嚟我哋政改终极战嘅第三节啦。咁啊，啱啱咧我哋都讲到话呢、這个啊占领中环啊，同埋有阵时好多民间团体咁中间点样嚟到去磨合啦。 你啱啱讲高达嘅。 唔系咁呢个系咪后讲高达嘢？我发觉我同佢讲高达啦，仲多嘢讲，不过唔紧要，系啦，咁系咪要将呢度呢一节讲高达啦？ 讲李永达咯，系 李永达，都得嘅，系咯。 唔系我，因为我想问阿树辉咧，因为 我以为你讲，我想问阿树英咧， 今年咧，今年系六四廿五周年，咁其实学联咧每年即系介入六四或者纪念嘅活动咧，都有好多嘅。即係介入嘅，即係例如年年都會有即係絕食六十四小時啊，嚇、 嗯、 咁、啊、類似嘅嘢。咁你即係學聯或者你覺得喺六四廿五週年呢一個機會咧，係會唔會同香港嗰、那個即係民主運動啊、政制發展呢啲嘢可以扣連埋一齊咧？因為舊年、嗯啊、大家都經歷過所謂即係外國論嗰個爭議啦，亦都即係所謂嗰個本土嘅論述或者所謂一啲所謂自稱本土派人出嚟對於。即系纪念六四同埋呢个即系香港嘅香港本土嘅事务嘅分家啦，都有即系开始咗成为一股声音啦。我唔知系咪主流啊，但系至少呢股声音系出到嚟主流媒体，亦都引起咗一啲争议嘅系。咁、啊、尤其是即系学民思潮，其实旧年我都觉得佢嗰、那个 世界公民 系啦，佢用世界公民嘅角色系去纪念六四噶嘛，其实已经抽离咗所谓嗰个中国人嘅身份噶咯，系 啊， 咁你觉得呢、這个就系退翻最初个问题啦，系你即系搞学生运动，你而家虽然话前秘书长啦，但系你即系依一年几年嘅经验入边，其实你点睇即系六四再继续搞落去同香港个扣连个关系喺边度？ 我哋上年其实都系。回应呢样嘢，咁但系好可惜就系因为上年风雨交加啦。咁其实我嗰篇讲稿系，我估应该系我廿几年嚟，我系唯一一个秘书长喺个台嗰度系讲唔到嘢嘅，系啦，真系遗憾呢一个系我嘅。 因为太大雨， 因为太大雨。咁但系其实嗰篇嘢正正就系回应紧当时去讲就系六四应该即系大陆嘅嘢嚟嘅啫，就唔好鬼理咁样呢啲咁嘅嘢。 嗯。 咁但系我哋提出嗰样嘢就系话，其实如果冇六四呢样嘢，我哋。今时今日点解会有占庄？点解会有0371？点解会有唔同可能系五区公投呢啲嘅嘢？即系我哋冇办法，就系纯粹抽嚟就系我哋。如果假设我哋抽空咗六四嗰嚿嘢，究竟我哋嗰个历史脉络，我哋对于民主嘅追求系点样嚟嘅先？即系我断估我唔会即系嗰个八十年代民主回归嗰个潮流唔会强烈到系令到我哋系今日可能提出公民抗命呢啲嘅东西。咁所以就係话上年学民讲世界公民我自己觉得个问题就係话譬如世界各地有唔同嘅地方争取嘅民主台湾又有28咁样可能係。咁对你嘅影响系咩呢？咁点解唯独是六四对你嘅影响系最深刻？如果你其实特登系去悼念六四嘅时候，其实你已经默认咗呢一件事系对你有影响噶嘛？ 嗯， 即系冇六四，甚至乎冇我哋而家今日香港人对于即系成日话咩核心价值，虽然我都唔系好讲，即系唔系好清楚究竟咩核心价值香港人嘅呢啲所谓追求，系咯，真系好虚呢啲。咁但系的而且确就系六四令到呢一啲好虚嘅嘢变成一啲我哋经常会朗朗上口嘅东西咯。咁就系呢个原因底下，就系点解我哋话六四呢样嘢同我哋嘅关系系咁紧密，特别系学联啦。即系阿土一定好清楚啦呢啲嘢，个 佢系咪唔清楚？好啦， 系咯。咁但系即系譬如我哋以前绝食嗰啲系阿土姐嗰届先开始嘅，即系阿周晴佢先开始嘅，因为嗰阵系廿周年， 嗯， 系咯。咁但系呢一样嘢的而且个譬如今日咁样到今日，每一间大学生会，你试下边条友喺政纲嗰度唔写平反六四啊？ 嗯， 即系好大机会嗰条一定选唔到嘅。即使如果佢唔写。有人喺 Condy 嗰度问你，你答唔到咧，其实你好大镬。咁就系正正系呢一啲嘢留下咗我哋对于民主嗰个追求，又或者直情系边一条线咯。 系， 就系到今日，点解经常啲人仲会问嘅原因系咁咯。 咁唔系我觉得呢条线咁的确系香港人一个即系最起码由最基本开始画起一条线啦。咁因为当年六四咁其实你某程度上咁之后九一九二就算九一直选或者之后嘅选举都好咁呢个变成咗一个人判别 呢个候选人或者任何人都好啦，有冇良知嘅一个底线啊嘛。咁啊，当然跟住落嚟变咗有一啲历史分析啦，就例如话关于喂你六四之后其实某程度上系令到中国同埋香港有一个咁大嘅差异啦。中国大陆咁又一路系咁挂住做经济发展，咁又唔理政改嘢。咁啊，跟住香港，咁你就一路大家都系非常之仇共恐共嘅，咁啊亦都好希望走出自己一个民主嘅路向咁样，咁所以系有呢啲咁嘅因素喺里边嘅，系咯。 但系而家嗰个回应嘅问题就系所谓一啲本土派嘅质疑啊嘛，即系话如果系六四仍然对大家嗰、那个影响系咁紧要，影响自己个身份认同嘅话咧，系其实。我想六四廿五周年是一个机会，是即是帮即是今即是其实当年七一零三年七一都是这样啦，是吧，即是六四的时候呼吁人哋即是七一上街啦，亦都今年是六四廿五周年啦，其实是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呢，是去即是做一些即是好像你刚才所讲现在占中国势咁弱呢，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做返多啲嘢嚟是即是鼓动返嗰个气势呢，是 我自己睇系要嘅，因为其实我哋讲公民抗命嗰啲嘢啦，咁但系的而且确过去一年咧，其实冇人提六四，其实根本就系中国史上即系近代史上最劲嘅一次公民抗命嚟嘅、 嗯， 即系又和平啦。 咪尤其是配合翻而家台湾太阳花嗰度啊，虽然今日啱啱我哋 因为都系奥运嘅背景， 系啦，即系都话佢哋即系撤出咗立法院啦，已经系嘛，咁但系 礼拜四 即系宣布撤出立法院，系啦，将会咁，但系其实你见到你所谓你知道话学界嘅人入边心红，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因为睇到即系台湾噶嘛，即系你问我其实台湾系咪林非凡？或者系一个 陈伟霆 系啦，系唔系咁劲咧？我觉得唔系，其实主要原因系鸡扒妹啫嘛，系 竟然系咁， 唔系咩？ 哦，好咯，你对佢有比较咪后推 panel 嘅朋友表示呢个认同 吓、啊，即系其实我即系我想讲，其实即系学生嗱，当年即系我哋或者近年所界定嘅所谓嘅即系运动嘅成功。都是讲反国教啦，系都系因为反国教的原因，某程度上即系学民思潮好大关系啦。咁学民思潮佢中学生嘅身份好似更加纯洁啦，系嘛？ 咁小学生会唔会再纯洁？ 冇错， 系啦，小学生就简直系即系妈妈是小学四年生啦，系。 我哋继续 吓，咁我想讲咩咧？顶呢个肺，即系即系其实即系学仍然，我哋期待一个成功嘅运动咧，睇嚟咧即系。即系学生呢个身份咧，即系无论中学生或者大学生咧，仍然系即系睇住台湾呢个例子之后咧，系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身份嚟嘅，系咁所以我谂依期都好多传媒会问你啦，即系话台湾嗰个学运嘅经验，即系点样摆喺香港啊，诸如此类咁样呢啲嘢吓，咁所以即系我或者我调转。我尝试转一转问你嘅方式咧，问翻啲咁都系问翻啲老土嘅嘢，就系话而家即系。我哋見到嚟緊你透過學界嘅公投，即係做咗一啲即係動員嘅工作，跟住六四廿五週年都可能係一個機會，係俾你學界去做一啲動員嘅嘢。咁其實即係經過或者就你做落咗一年之後，其實所謂嘅學界嘅參與嘅同學，會唔會個人數係即係呢幾年，因為經過咁多即係。政治事件即系有啲公民醒觉，系令到有啲学界嘅运动系有啲复兴，或者可以成为一个好主力嘅运动咧。系 我反而我觉得我可唔可以插一句？因为我自己系目睹呢几年嘅学界系慢慢系多翻人，同埋真系有种兴起嘅。因为某程度上其实系呢几年慢慢累积，都唔止系呢几年。我觉得某程度上是自从由08年之后开始啦，反高铁啦，公投啦，其实年年你都有好多一波一波运动，咁然后你亦都见到学生喺里面有佢嘅角色。嗱，坦白讲，我其实我当年我就算我做学生会嗰阵，之前哇简直系低潮不得了，因为嗰阵时08年系讲紧北京搞奥运，咁啊仲要系我哋成班人走去话你西藏啊嗰啲其实系应该要有你要尊重人哋民族啊，都未敢讲话要独立嗰啲，即系讲法啦，系都冇讲添啊，咁但系俾个社会已经系闹到七彩，同埋系弱势到不得了。 咁但係跟住你慢慢後尾就係即係反高鐵以後一路慢慢滾起咗成個學界啊，或者好多普通學生嘅參與，我覺得真係即係多好多人。 係啊，係啊，我自己都係嗰段時間即係接觸呢啲嘢嘅。咁但係即係對於嚟緊會唔會有新一波嘅即係好多大學生去出現去參與呢樣嘢，我自己睇就下屆嘅決心，即係下屆學年嘅決心要好大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因為譬如反國教咁樣啦，即係八千人爆課咁樣，如果即係作為我當時係領大學生會會長進行呢一個動員嘅工作，用咗一個禮拜咁樣，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嗰嚿嘢未去到真係一個好難做嘅東西，因為嗰陣已經社會嘅形勢呢係鬧緊大學生你做咩唔出嚟，咁所以其實大學生自不然就會出嚟、嗯，即係嗰一次嘅罷課好似好大，咁但係對於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就唔算係一啲好特別嘅成就。咁但係今次政改咁樣啦，即係今次而家公投完同學民可能會有方案嘅合併，大學生可能大學生加中學生結合埋，可能係會嚟緊係公民提名呢一樣嘢嘅一個亮點，呢個主導 係。 咁但係點樣去推展，喺抗爭前推展個工作，其實要靠好多人力物力囉。不論係喺大學裏面個社區裏面，全部都係要靠我哋嘅人手，點樣去首先去解說呢啲東西嘅時候，其實就睇緊學界嘅動員能力啦呢度。咁而從而就之後嘅運動，如果大學生真係要揸旗，中學生要揸旗嘅時候，嗰第一波邊一個發起，就係要靠一定嘅人數你先發起到㗎嘛。咁、所以就係呢一度關鍵囉個位。咁所以現階段其實我覺得任何團體，我覺得冇任何一個團體可以話喺七一可以佢獨領風騷話要去佔嘅，因為大家仲係一個醖釀嘅階段。咁但係我覺得六四嗰樣嘢同佔中嗰個扣連呢，或者香港民主嗰個扣連，其實學聯應該講好多年嘅。年年學聯嘅講話上面呢都係講緊我哋要將六四精神要擺返落香港嗰度。 係。 咁但係咁多年嚟，其实即係香港人对于六四嗰个感情係有少少又唔可以忘记，但係仍然会有一种比较恐惧嘅感觉係比较大。即係如果大家记得嘅就係话，即係之前反国教咪有一次突然之间文女出咗嚟嘅。咁之后记唔记得，即係公民广场，即係点知俾人闹到趴喺度咁样。咁即係大家見到對於六四嗰種恐懼係喺度，即係大家仍然係對於嗰種公民革命，甚至乎係對於政府嘅鎮壓係個恐懼好大。 係 學界肯唔肯跨越一步，就係直接同人講去面對呢個恐懼呢？我覺得係一個挑戰嚟嘅呢個位。對於學聯嚟講，或者學民也好，因為呢樣嘢我覺得就係佔中講咗一年，咁但係大家對於公民革命嗰個想像同埋嗰一個接受程度其實有幾大嘅提升呢，呢、這個係又係可以可點呢，即係大家有心照啦呢、這個。 因為提六四呢個原因呢，就係、是、我係好想去討論呢嗰、那個本土嘅身份其實會唔會係一個對於香港民主政制嘅爭取嘅運動一個助燃劑。當然咧，我唔係講緊係即係陳雲嗰只本土啦，係我、因為我琴晚我睇完《鏗鏘集》，《鏗鏘集》係， 但係你左首歌嚟到去即係褒揚佢， 即係《鏗鏘集》琴晚講咧就係、是、即係主要學運嗰個 背景咧， 背景咧，喂，做乜認真冇？ 唔係㗎，我嚟㗎。 啲膠嘢頭先八點匪類監察院講曬， 係 喺即係。佢都係訪問返即係台灣嘅學生嚟講，其實最主要都係嗰、那個嗰、那個自己嗰個身份認同啦，係即係台灣同埋即係中國嘅嗰種嘅對立。咁我相信某程度上，如果我哋善用即係香港嗰個本土人，即係尤其新一代嗰種嘅身份認同嘅話呢，係有可能令到個運動呢係會加添一啲新嘅動力嘅。即係話好簡單咁講，點解是张德纲或者习近平决定我是有啲咩人可以选佢做特首呢？点解一啲唔系住喺香港嘅人，亦都冇喺香港接触过任何即系关于香港事务嘅人，一啲外人系可以决定到我自己香港人嘅前途呢？我系香港人， 点解同埋你落到去下面嗰啲自由行嘅政策，点解系要由大陆嚟到去决定嘅呢？系咪啊？起码唔系香港人话晒事啦，系啦。 即系所以我唔认同啲本土派嘅，即系话啊，我哋做咗好多即系拖劫嘅嘢咧，系令到即系大陆系去回应吓我哋咧，所以就定为一个成功嘅标准啦。咁样咁，我就反而质疑呢个系咪应该系真正嘅所谓本土嘅立场咯？因为你系俾大陆去定义我哋香港。够唔够游客啊嘛？ 而唔系我哋去定义咩叫本土嘛？ 系咯，系因为我哋话俾你听，我唔够啦，我山集啦，系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喺就系呢个或者用网上嘅术语话，呢个就系即系本土派同埋大中华交嘅分野入边，系嘛？学联会唔会太过拥抱大中华交咧？喺香港建构呢个香港嘅本土身份认同入边系。比较少去着墨呢样嘢，而呢个形势，一个所谓嘅中港矛盾入边，其实我哋应该调节翻个所谓嘅学运，或者系对于运动嗰个宣传策略咧，系。 如果从个历史去睇，其实即系学联系一个不折不扣嘅大中华教咯，好明显。即系甚至乎，即系学联嘅会歌都系由佢而家现今所讲嘅黄语作为一个即系语言嘅，系用普通话唱出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学联个历史就系好有大中华色彩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嘅就系话，而家嗰个本土嘅问题，我哋点样包装嗰个问题？我哋尝试去处理，譬如就系话，我哋掂呢啲议题嘅时候咧，未必系从嗰个纯粹就系直接同嗰班所谓本土派去争论呢一啲东西，我哋反而系要用啲乜嘢嘅行动去表达俾佢听，我哋系。要捍卫紧呢一个地方嘅嘢咯，譬如三月码头工潮，即系我觉得自己即系学联嗰一届做咗最好嘅东西啦。呢一个系点样去剖析翻，即系你香港人嘅生活系点样去被操控，点样去被干预？呢一嚿嘢我哋应该点样去提倡翻，点样攞翻嚟？我哋咪就系咩集体谈判权也好，乜都好，对于香港嘅资本垄断也好，呢啲嘅东西我哋要讲出嚟，我哋要做出嚟俾人睇咯。点样去真正保卫呢一笪地方？唔系就系话叫人攞个码头摆喺长江中心门口，唔系货柜摆喺长江中心门口，而系你实质要做一啲嘢出嚟，话俾你听，我保卫紧呢一笪嘢，而真系挑战紧嗰一啲嘅权力核心咯。呢一啲嘅嘢，我觉得本唔本土呢样嘢，我觉得好大程度上系点样同佢哋个生活有关系啦。我觉得嗰个自由行嘅问题的而且确系对于香港人个困扰好大，我都觉得可能即系即系所谓本土派啦，佢都亦都真系做咗啲嘢出嚟，去令到啲人系真系关心呢个问题，尝试去知道系政府可能出卖紧我哋。咁但系我会觉得其实大家做紧嘅嘢，分别唔算好大。咁但系嗰个指向系有啲唔同咯。如果系纯粹话即系嗰个本土嘅问题系大中华嗰个问题，咁但系我哋尝试去话翻俾人听个敌人。不是大陆人，而是哪个操控政治及经济权利的那一班人。即是我觉得国族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更加要处理的问题，我们的生活的问题，你一定要处理那两嚿的问题，而这两嚿东西其实可以跟国族是没有关系的。我自己这样看。 我同意的原因正正就是你讲学联的历史，学联的历史你讲的营造关社呢，其实某程度上是反对殖民统治的嘛。 是啊。 咁其实贯穿而家我哋个到其实今可以我哋将呢个主轴系可以贯穿到而家㗎。我哋而家某程度上都系反对另一种嘅殖民管治㗎嘛。 是 啊。是啊。咁所以呢度咁而即 係。但你唔会有认祖嘅因素喺里面㗎嘛。 再唔需要啦嘛。其实都系纯粹因为我哋有个即系相对上一个系即系种族嘅认同喺度㗎嘛。咁但问题而家即系老实讲即系族群嚟讲，你即系冇嗰个科学嘅定义噶。其实老实讲，我话自己一个族群就一个族群噶啦，系香港人嘅身份认同的而且确同即系所谓即系大陆人或者中国人，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嘅身份认同系有分别。 所以香港城邦论咧，同埋港岛城邦论都系唔同嘅。 港岛人都 系。 咁所以我就话要道正呢一个所谓嘅本土论述都系，即系而即系可能或者学联会唔会或者你哋学界吓可以有啲人，我未见到一个比较正气啲嘅本土论。我想讲嘅意思系话，其实我系觉得有呢个空间去发挥就。 但我自己睇，其实系咪呢几年真系俾人冚熄晒咧？因为你问我唔知道所谓咩叫正气本土论，其实系咪有出现过啦？咁但系如果你问我系咪有出现过，我会觉得系有。其实就算你讲天生皇后，我都系一啲嗰个开始嚟嘅。 咁啊，因为其实嗰阵时大家都嗰阵时大家要去组织嗰个团体名叫咩？叫本土行动啊嘛。咁而嗰阵时大家去定义嗰个本土就系话啊，我哋咧过往系经历过殖民地统治，但系殖民地统治咧当年后我哋咧并唔系话要怀缅殖民地，而系我哋要喺我哋嘅本土历史嗰度揾翻自己香港人嘅身份。咁嗱，好本土啦，系啦。咁啊，亦都即系好冇中国因素啦。咁但系呢种咁嘅讲法里边咧，其实本来是慢慢有得继续发展的，例如反高铁其实都是继续延续住这种这样的讨论的。但是当我们来到去讲紧近这几年那种中港矛盾的问题的时候呢，开始这个本土的讲法呢就赋予一个新的意思了。而其实这种新的意思某程度上是令到本来我们大家去讲紧那种本土呢是再没有办法来去讨论下去。我会觉得根本就是一种即是掩盖咗嘅情况咯，系咯。咁但系你问我啊，你话系咪仲有得提倡咧？咁当然唔系话冇得提倡，但系好明显而家好容易其实就会一冚然后冚翻去嗰种啊，即系中港矛盾问题里边。 嗯，系咯。所以而家你见到啲同学咧，其实你参加学联咧，即系政治醒觉咧，会唔会有啲都系？会因为吓睇完陈云啊，即系讲本土啊，会有呢啲人喺度啊，系咁样，会走嚟上庄啊、跳机啊、左交咁样。 有嘅，咁 左交系另一班啊，我是睇唔紧要啦。 但系即系之前嗰单终审法院个判决咁样，咁学联里边都有系啦，中援嗰单，咁都有辩论过呢一啲嘅议题嘅，咁。我觉得如果大家系从一个真系尝试去睇下数字，尝试去睇下究竟香港经济嘅问题、福利个欠缺嗰个原因嘅时候，我觉得系可以嘅。咁但系的而且确而家香港就系冇咗一个公共嘅讨论嘅平台嘛。咁所以成日其实我都唔系好知道我哋经常所讲嗰啲本土又或者核心价值，其实咩嚟嘅原因就系咁解咯。即系除咗奶茶、蛋挞、冰室。之外，喺一个即系可能系真系身份层身份嘅层面，一啲信念嘅层面上面，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我哋香港人系咩嚟咧？即系我哋经常去区分我哋香港人系一种否定嘅态度啊嘛！即系我唔系大陆人，我唔系中共嘅爪牙，我亦都唔中意殖民地嘅子民。咁但系从来我哋系咩咧？咁样样呢个系好难去探讨。但系如果当你诉诸呢啲嘅时候，我哋睇翻我哋而家争取紧嘅嘢，其实又真系好普世价值噶。即系呢一啲嘢又点样凝聚到我哋本身嘅身份咧？即系我可能我读得呢啲唔系好多啦。咁但系呢一啲又会有一个疑问喺度咯。究竟我哋个身份系如何去建立出嚟？当因为从埋我哋个历史嘅因素，我哋从来都系即系俾人虾咁样啦，好似即系以往就系日本仔，跟住就系边个啊？英国佬 系 英国佬先啦，英国佬跟住再日本仔，跟住再英国佬，跟住就再大陆。咁到即係我哋永远都回应緊人哋嘅嘢咁样好似。 其实係嘅，其实嗰、那个本土嘅身份，咁当然就算你话係咪其他嗰啲即係社会发展历史係咪都係冇咁嘅类似经验，其实唔係又唔係冇，但係我意思就话香港咁的确你自己本土身份嗰个形塑，其实係某程度上好多时候係建立于对于他者嘅否定啦，係啦。咁但係意思就係话我哋咁多年嚟嗰、那个意涵其实某程度上都係有，我唔知算唔算叫夹硬嚟啦，因为当大家嚟到去问啊，咁咩叫做香港精神，咩叫做香港人咁样，咁第一种就会有人讲话系狮子山精神就系啦咁样，咁当然就即系人人努力就得啦咁样，咁跟住第二样嘢就开始讲话我哋又有司法系统啊，又言论自由啊咁样啦，咁变咗但系呢啲嘢其实某程度上系喺一个历史发展底下咁啱得咁巧地出现嘅一个即系图像嚟嘅啫嘛， 系 咯，咁变咗你问我系咪即系嗰个本土其实系点样样咧？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其实系有某种缩，即系只系某种缩影喺度咯，就冇话即系真系去真系曾经有发生过大家香港人本身点样样咧？咁其实呢样嘢系应该仲有得嚟到去掘落去嘅，系啊。 咁啊，所以今晚即係多谢晒啊树辉啦，希望你即係啱啱即係卸任咗呢个秘书长，咁但係即係学联我諗都仲有一定嘅角色喺度嘅，咁啊你同啲同学都继续努力啦，因为我哋呢啲 吓、啊、都已经投靠咗政党啦，系即系搞政党，即系即系喺政党嗰度揾饭食。 其实系咪好多政党都会好希望揾到啲学运嘅人嚟到去参与咧？而家 我估香港因为有呢一方面嘅训练又或者经历嘅人，系真系得，即系可能学生会系统、学运系统嗰啲人咯。咁所以对佢嚟讲，我觉得系有呢啲人系好嘅。 O、 okay, K， 即系即食啊嘛。 系 系咯。 系咯，咁所以我哋呢啲即系冇咗个纯洁性喺度啦，系系嘛，即系有政党嘅身份就原罪喺度啦，打政党工系咪？咁啊，所以都要靠你哋同学们即系冲出嚟噶啦，我哋做支援嘅就系，所以即系而家啲政党啲人绝食，我觉得就冇回响咁解啦。即系如果好似去翻转头， 有即系隔篱打边炉啊嘛， 系啦，咁啊隔篱有暴食增普选咯，咪 系啊 即系如果你如果系啲学生，你咁样卅个学生好似即系走翻出嚟咁样话要由7月1号开始，我有无限期绝食嘅话，咁个情况又唔同咁讲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冇人有咁啊即系资格可以要求学生咁做啦，都系你哋有决心啦，尤其是香港即系做。做咗第一来做咗冇用，二来系嘛，即系呢个都系即系牺牲好大一件事，系嘛。咁、啊，所以就睇你哋啦吓，尤其是靠欧乐轩嗰啲死得啦，系咪先系嘛？即系你、哦、叫佢做节目都做唔到啦，下个礼拜你又唔做节目啦，去边啊？你欧乐轩？ 系我要去柬埔寨，系 去柬埔寨， 系啊，冇错，我要去开会，系。 哦 咁但系唔紧要啦， 你咪我你头先唔系咁讲噶喎，系 我咩有咩头先唔系点讲？ 你话佢狗同架狗哥唔知佢搞咩噶喎？吓， 唔系系同狗哥去，系 即系同蔡耀昌去， 系同蔡耀昌去，系吓，系 系，即系你嗰个六四纪念馆会搬去柬埔寨？ 唔系搬去柬埔寨。 解决唔到呢个乡下嗰个公契嘅问题。 唔系啊，唔系，因为民主党咁系有参加有个即系亚洲嘅即系自由政党联席咁样啦。 系亚洲自由党联席， 唔系啊 ，CALD 啊叫即系 CAL 咁样啦。咁其实系嚟话即系西亚洲嘅一啲唔同地方嘅反对党，咁就结连咗啲联盟。咁虽然有好多反对党都已经执过证，例如话民进党咁样执完证，然后而家又再惹翻啦，咁或者例如话马来西亚民政党其实已经投靠咗国阵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但 系你都系啦， 国家都系有唔同嘅历史，唔系啊，咁我觉得我哋系其次鲜明嘅反对党，系啊，咁虽然呢样嘢可能即系听众又会有多讲法啦，咁但系唔紧要啦，咁但系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其实就有一个咁嘅联盟嘅，咁佢哋有一个 General Assembly， 咁就要唔同国家嘅派一啲政党代表去讲咁样，系啦。 咁啊，咁我咧，咁啊，下个礼拜，不过都下个礼拜都继续有节目嘅，咁样我哋等阿欧乐轩买太阳饼翻嚟，唔系话柬埔寨冇太阳饼， 唔系太阳饼啊， 柬埔寨咩手信啊？ 柬埔寨吴哥发嘅咋 ？OK， 系啊， 咁我哋睇下再隔个礼拜，睇下欧乐轩买啲咩手信翻嚟啦吓，系下个礼拜继续有节目嘅 ，OK， 多谢大家，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